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咁啊，世界杯就进行得如火如荼啊！即系呢个周末都唔愁冇节目，因为都系有波睇，系嘛？ 继续都系有嘅，好好攰，所以啊， 我觉得先讲少少世界杯咧，因为阿生啊本身就即系好热爱睇足球啦吓。咁即系喂，我觉得而家系咪即系冇所谓嘅热门队股啊？即系有好多即系热门队嘅表现啊吓，即系就算最后尾赢到都好啦，但喺踢嘅过程入边咧，硬系觉得表现好似冇以前嗰啲即系王者风范，以前系噶嘛，一去到嗰啲。即系最强嘅国家队咧，即系话咩德国、阿根廷啊、巴西嗰队咧，系揿住嚟抽啊，同埋可能分分钟都系大比数咁样样噶嘛。咁但系而家放翻好似都好似咬住咁样样，甚至乎有时候咧，啲所谓冇咁睇高嘅球队，都分分钟打个反击出嚟嘅威胁咧，俾强队唔会逊色噶系。 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世界同即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嘅距離咧、 嗯， 我講緊係資訊嘅距離，係、 嗯、 真係拉近咗好多、 嗯。 因為咧嗱，以往你以前你諗下廿年前啦，唔好講太遠啦。咁當你冇電腦或者冇個 internet 咁發達嘅時候咧，或者啲科技冇咁犀利嘅時候咧，你要去收集啲數據啦，又或者你要去學人哋啲踢法咧，冇咁容易嘅。因為你真係要可能要揾一個人去長期跟佢哋幾年，去到嗰度做嘢啦、 嗯， 跟佢哋嗰啲教練學。法啊，先至叫做咧，可以學滿師翻嚟再教你哋嗰個自己嘅國家咁樣。即係譬如以前日本好興就係揾一班人去巴西、 嗯、 學完翻嚟啦，咁啊，然後咧再教翻日本隊咁噶嘛。咁、 嗯、 但係而家咧，因為真係科技太容易去接觸到外國嘅資訊咧，你只要你上網揾片又好，你去揾一啲當地嘅一啲數據庫又好， 嗯、 你好容易咧已經掌握到當地球員嘅啲資料，即係可能佢哋嘅狀態啊，可能佢哋嘅踢法啦、啊，已經分析到好細緻噶啦、 嗯。 即係個球員啲習慣係點樣啊？啊！佢攞波系点样攞啊？攞波之后有几多秒系会停顿，你可以抢佢波，或者呢啲咧好细致嗰啲咧，其实而家好多国家都做到。所以咧，当一啲比较弱嘅国家咧，可能用呢啲科技去弥补针对翻啊，即系嗰啲资料上嘅不足嘅时候咧，咁就可以成功咧，靠呢啲嘅方法咧，令到即系球队与球队之间嗰个距离咧系拉近咗。即系你已经再冇以前嗰种咩我啲隐藏咗嘅阵式或者踢法啦，冇噶啦而家，因为全世界真系太容易睇到，你每个礼拜都睇到嗰个球员。其实你都知嗰球员点踢波啦， 所以我就系话咯，即系打叉少少去讲咧，即系之前我睇阿根廷，因为我真系好想阿根廷咧，即系攞一届，但系真系好问，同埋即系同上届世界杯一样咧，一去到呢啲咁嘅大赛咧，唔知点解硬系觉得美斯嘅表现咧，往往都系即系有啲失色噶喎。 唔系佢本身又因为系巴塞踢开嗰班队友咧，咁啊同佢即系由细夹到大嘅，因为美斯即系十一二岁开始踢巴塞，咁、 嗯、 即系一路成长，大家好熟咁啊。踢法又一都系嗰套，咁自然咧容易夹，亦都配合得到。咁但系去到阿根廷咧，真系啲队友首先就未必太配合到啦。 嗯、 其次就个踢法咧都太依赖美斯啦，咁所以都系有啲麻烦嘅。咁睇下听晚即系对尼日利亚点样啦。如果赢唔到咧，咁就拜拜噶。 拜拜啦，真系啊，真系好可惜啦。咁但系啊，点解讲起足球咧？因为即系我记得上个星期五都系啊，正值呢个世界杯咧，都好想讲多啲同足球有关啊吓，但系又唔系讲世界杯， 系、嗯、 足球有关。嘅漫画，咁啊，其实除咗漫画之外咧，喺即系游戏个方面咧，都有好多嗱，我哋成日都喺节目边提亲咧，都好似系提呢一个即系 FIFA 啊，又或者 Winning 咯。咁但系大家都知啊，讲到足球游戏，又点止净系呢两样咧？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即系谂一谂啊，回想一下陪住我哋成长嘅，仲有啲乜嘢嘅足球游戏啦？ 不如我哋讲街机先。 好， 街机咧就比较咧系即系可能。少人去接触。 多啲嘅， 嗯， 系啦，因为可能你真系要去到街，亦都要俾钱打啦吓。咁我但系我觉得细个咧好兴咧，即系大家放学之后咧，一翻到屋企咧，换咗件恤衫就冲翻落机铺就打边仔，就打一只叫做 Virtual Striker 嘅足球游戏。我谂嗱，如果你有玩过或者你喺机铺见过嘅话咧，因为而家都有噶，仲 系 你系会好明显地见到嗰只 game 就系嗱，首先咧就系你对住部机啦，咁然后你对面嗰个人咧又系对住部机咧，其实你哋两个系对打嘅，系啦，咁然后咧嗰个踢波嗰个画面咧，其实系立体咁样嘅， 系 嗰个人啦，嗰个波嘅路线啦等等啦，都系有少少 3D 嘅感觉， 系好近啊，因为咧以往大家即系玩开足球游戏嘅话咧，通常都系一个比较歪嘅angle 嘅镜头，咁睇到起码即系就算睇唔晒大半个足球场，都睇到即系挨近半个足球场啦。咁你至少都望到即系几个球员都系细细粒咁样样啊，咁方便你可以即系谂啊点样样去组织个攻势啊嘛。咁但系咧呢一、這个 First Strike 咧，佢得意嘅地方就系佢系一个比较近嘅镜头，即系咧仿佛咧你全时间咧个镜头就跟住咧带住波嗰个人，咁而嗰个人咧嗰、那个嘅大小咧就真系好似平时打动作游戏咁大晒咁啫。咁而佢节奏咧系非常之快嘅， 个波系黐住只脚嘅，同埋 系不过冇办法，因为可能即系大家都知啦，打嘅街机嘅话咧，咁啊时间咧系好宝贵嘅，即系我又唔想俾你打太耐，但系你如果打得太少时间啊，入唔到波又冇瘾，大家知道足球同篮球系唔同嘅，篮球即系你一来一回系可以好高比数啊嘛，咁但系咧足球即系可能来来回回都其实入唔到波嘅，咁所以咧佢喺呢个游戏入边咧，佢节奏要推得好快，因为佢个时间都系讲紧。好似两分钟左右， 差唔多半系一场两分钟。 咁啊，两分钟咁，仲要嗰个唔系实时嘅两分钟，系跳得好快嘅两分钟。咁所以佢个节奏要好快，先至可以俾你咧有一啲嘅来来回回嘅进攻机会。我印象中咧，当年玩都可以一个两分钟嘅时间咧，都可以组织到十几个攻势噶。 系啊，同埋我好记得当年咧。但系哇，我谂啊，2000年前一两年左右啦吓、我记得当年最大热嘅咧就系呢个 Virtual Striker， 应该系98啊，怀疑 系， 因为嗰阵时食正呢个98年世界杯咧，咁同埋嗰年我好记得咧喺机铺里边咧，除咗呢、這个King Fei 即系呢个拳王啊。同埋呢個街霸多人玩之外咧，就係、是、呢個 Virtual Striker 咧，都係佔咗非常之多嘅篇幅噶。同埋佢有一個特點咧，其實到而家啲足球 game 都做唔到噶，就係、是、咧當你一個傳波長傳咧，佢嗰個弧線係好誇張嘅。嗰個拋物線咧，我係經常好記得咧，係佢會踢到個你個 mon 頂啊，係跌翻落嚟噶。咁嗰個感覺咧，其實係好爽，即係你有時覺得咧，其實你唔係話要玩隻足球 game， 希望入到波分勝負，而係嗰種快速爽嘅感覺咧，係令你有一種咧唔係淨係玩足球嘅，我覺得有少少似咧係玩緊賽車嘅感覺。喂， 你講得啱啦，嗱呢一個咧正正就係我覺得咧遊戲同現實咧就真係應該有時候係要有啲唔同，咁玩上手先至會覺得即係爽啊，或者係有嗰種嘅快感。係點解咧？因為嗱Virtual Strike 咧，我覺得同以往大家即係而家踢嘅例如 FIFA 咁樣咧，感覺最唔同嘅地方就係FIFA 佢走嘅係一個叫做比較實況足球嘅路線， 冇錯， 即係玩嘅時候咧，即係要比較。貼近翻現實啊！你唔會見到有好誇張，一個人扭11個好似足球小將咁嘅，難啲嘅係。咁但係咧 ，First Strike 就唔同啦，即係咧，你基本上你睇或者你玩嘅過程咧，你見到個節奏之明快咧，係。即係有少少超現實嘅，咁、但係玩遊戲有時候就係啦，嗱，因為咧好似玩呢一類 First Strike 嘅遊戲咧，佢如果你掌握到嘅話咧，佢有所謂嗰啲叫做屈機嘅套路嘅， 同埋角度， 角度係啦，有嘅有呢啲咁嘅漏洞，即係嗱，而家其實你玩即係新世代嗰啲嘅足球遊戲啊，尤其是家用嗰啲咧，都係標榜住就盡量想像做到係貼地，就係唔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套路俾你攞到 的，甚至乎個龍門係射極都唔入嘅， 係啦，甚至乎可能係咁啦，即係係好難嘅，但係咧。以往嗰啲游戏啊，即系佢都仲可以做到，就系话我可能习惯就系将个波带落去底线，总之你大脚斩中，咁传中之后咧，咁个波嘅落点，因为佢某程度系 default 咧嚟嚟去去都系嗰个 area 嘅，咁就可以咧即系跌落去中间嘅时候咧，咁就会嚟嚟去去都系传俾嗰几个人咧，就会容易顶得入嘅。咁甚至乎咧，嗰阵时候都系啦，曾几何时啊，我哋又讲翻即系 winning 都系噶，你喺禁区咧外面啊，嗰个半月湾顶嗰度咧，系啊个禁区顶位咧，你只要咧系拉行攻啊， 系 跟住咧推进嘅话，你一射嘅入嘅机会又好大噶嘛。 冇错冇错，其实你讲开咧，即系以前嘅足球 game 咧，我好记得咧，即系譬如讲家用啦吓 ，PS 咧，我第一次知道点解游戏系有美日版之分咧，其实正正都系 Winning Eleven， 系 嗱呢只我谂都系好多 我呢個年紀嘅朋友玩嘅足球遊戲嘅其中一個始祖啦，可以話、嗯。因為呢最初唔係玩 FIFA 嘅一定啊，我記得係超人玩實況足球先嘅。咁、嗯、實況足球即係呢個 Konami 啦，咁然後佢就慢慢移植到 PS 嘅時候呢，就出咗幾隻呢我覺得係相當精彩足球 game， 特別呢係關於真實 J League 嘅聯賽啊。 係咁呢個可以轉頭返嚟講下。 首先係講過啦，呢、這個足球 game 原來我因為知道有美日版之分，點解呢？因為呢當時呢一隻嘅 Winning Eleven 同一個 version 呢其實佢玩咗兩種嘅模式嘅。 係。 一種呢日版呢好鬼外國㗎佢哋真係。佢、嗯、哋就淨係玩 J League 嘅聯賽。嗱好靚嘅真係好靚嘅，因為呢佢所有嘅波衫有齊啦，佢所有嘅名字都係真實嘅。咁當時對於我哋嚟講呢係一種幾新嘅體驗。 同埋即係當年我諗即係尤其是好多嘅小朋友啊、嗯、即係 J League 聽過啦。但是对于日本的职业足球队究竟有几认识呢，都是因为这个游戏。 没错， 即是大家什么 传奇毒脉啊， 传奇毒脉是啦。 古六角啊。 古六角那些就全部就因为这个游戏里面一开始就 up 到队名甚至乎球员名。 是啦，所以去到98年世界杯踢这个日本第一次即入世界杯的时候呢，我是特别有亲切感的。因为我根本日日就是打机用着那班人。 是。 所以我是知道完全发生什么事。那当然之后有美版啊，或者欧洲版啊，所谓就变成一个、国际的模式啦。咁亦都开始见到个演变呢，就慢慢由Winning 到 FIFA 咁样就已经开始咗一个叫做实况足球系列嘅一个游戏，到而家仲即系经常都系每年仲好多人玩啦、啊、咁样。咁、嗯、而除咗呢一只嘅即系足球游戏呢一类型之外咧，我好记得有一只咧就系经营球会嘅一个嘅游戏啦。嗱，电脑又有，同埋我以前玩过一只叫 Saturn 嘅游戏机，我唔知好多人有冇印象啦、嗯。即系呢个世嘉出嘅。咁、嗯、当时咧有一只咧叫做创造职业球会，又系好过瘾嘅。 诶，听过系。 佢又系用 J League 做背景嘅，咁但系。你一开头咧好得意嘅，你系完全咧喺日本嘅地图度拣一个地方， 系 系啦，佢会话埋俾你听咧，你嗰度嘅成本有几多，即系你一个10亿嘅资金咁样啦，当系嗱，譬如你摆喺横滨咧，可能你个地方已经要7亿啦，咁所以你剩翻嗰啲钱攞嚟做营运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摆喺啲可能四国啊、九州嗰啲比较冇咁繁庶嘅地方咧，咁嗰度咧可能用4亿咁样，咁就剩翻6亿咧，你就攞嚟营运个球会，包括买人，包括你去做唔同嘅买卖啊、训练设施啊等等咧。嗰、那個又係好過癮嘅，因為佢又係將你成個概念扭轉，就係、是、今次咧，你營運一間球會啦。 係啊，因為其實你講緊呢一個即係類似係 Soccer Manager 呢一類咁樣嘅遊戲啦，其實我以往都曾經接觸過嘅，因為佢嘅玩法咧就同你以往係淨係操作球員就好唔同啦。因為你要每個月去煩係煩咩咧？就係、是、究竟嗰、那個球隊佢嗰個嘅即係收入狀況係點樣樣啊？ 人工俾你 係啊，跟住究竟嗰個入場人次啊，觀眾。几多啊？佢系睇条数多嘅，咁嗱，但系又咁样样、啊，有时候咧有一类嘅，即系叫 soccer manager 咧，佢就结合埋呢一个足球教练嘅玩法噶嘛，嗱、嗯，即系头先我哋讲嘅就系球赛以外，你系要睇住条数系啦，点样营运嘅球队， 即系老细角度， 冇错，嗱，咁但系咧，咁唔等于啊，咁好闷啫，咁如果真系比赛嘅时候你做咩咧？嗱，嗰啲就系你一到比赛嘅时候咧，忽然之间你嘅身份就变咗啦。 变 咗系教练啦，系啦，领队啦，咁啊做乜嘢咧？我嗰阵时候我其实玩过一啲好得意嘅，就系佢都照样有比赛，咁、 嗯、 但系个比赛咧系。你見到其實佢係虛擬自己喐嘅， 冇錯。 即係咧，你見到張咧好似細細張嘅足球地圖，咁上面咧就有嗰啲點啦，係啦。咁我嗰陣時候，我第一次我未玩嘅時候咧，我就係見到我嗰陣時候讀書有個同房就係開住咗嚟玩，我以為喺度做緊乜嘢啊咁樣，睇緊啲乜嘢，點樣啲即係一點都喐嚟喐去喺個足球地圖上面咁。 研究緊啲咩經濟發明？ 係啦，咁但係後屘佢話唔係啊，打緊機啊，我打緊機，但你唔係望住 喐嘅， 係啦，因為佢話啱啱調配咗啊，調配咗你玩緊啲咩？咁佢就講啦，咁其實佢。嗰、那個玩法就係咁嘅，基本上佢都係照樣有一個嘅比賽時間。咁、嗯、喺比賽之前咧，你就已經係設定好曬啦，例如咩球員上場啊，打嘅咩陣型啊，你想打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嘅態度，係一個傾向於防守啊，定係進攻多啲嘅咧？咁跟住咧個比賽就自己踢啦。咁當然即係遇上唔同嘅球隊啊，你嘅配搭啊，你嗰個嘅策略啊，係會有影響啦。咁通常踢下踢下嘅時候咧，咁你就好似一個嘅領隊或者一個教練上身啦，就係、是、咧。 究竟咦呢一場波而家踢到呢個狀態，個水準發揮成點樣，要點樣去調配換人啊，或者係嗰個嘅策略上面需唔需要改動呢？咁基本上嗰個就係純粹係入一啲指令，仲要係內不內入嗰只，同我打 RPG game 都仲要唔同㗎喎。係。咁但我發現有好多人都好鍾意玩呢一類㗎啦，係。 首先如果你鍾意玩呢一類型嘅game 呢，你要是一个球迷先。 是。 你是忠实球迷的话，你会很喜欢玩的。但为什么呢？我自己都算一个例子来的。我是由他前身开始玩的。 嗯。 他前身呢叫做 CM,、Championship Manager 的。 没错。 第三集我记得的。 是。 然后呢他先至慢慢、改了名， 个 版面等等进步啦，个 database 越来越大啦，变做 Football Manager。是。 那 为什么会令到我们这批人着迷呢？其实不是他的玩法啦。即固然你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曼联领队咁去买人啊，去调配，咁你觉得好威。咁但係重点就係在于呢，你发现你自己係可以掌握到全世界好多你唔識嘅球员、或者你完全冇听过嘅球员、然后你将佢培养成为一个超级巨星嗰种嘅快感。係。因为呢其实呢好搞笑就係佢呢一隻 game to football manager 咁先算啦。其实佢俾人赞颂嘅地方在于乜嘢呢？原来呢佢全世界都有球探。嗱、佢真係有球探呀、因为呢有佢之前几集呢开始咗一个嘅做法就係、呢如果你呢隻 game 嘅 fans 呢，你就自己同我讲啦，即係同总公司讲，譬如你香港乌加伦系嘅，咁呢你就可以呢同佢讲咗啊，我申请做你哋嘅球探，然后你就会将香港嘅一啲主要或者佢淨係你哋认识嘅球员嘅啲能力呢啲资料咁 send 俾佢哋，咁当然佢哋有少少嘅回报俾返你啦，咁但係呢然后佢哋就会执住呢啲资料就去研究啦，到底你俾佢嘅人系咪真係好似你咁讲咁劲呢，系咪咁有潜质呢，咁慢慢原来佢即系全世界都有玩家㗎嘛，佢就集合晒全世界咁多人嘅 database 谷 上去。而的確呢，事實上呢，以前有好多我哋喺隻 game 裏面已經發現佢有潛質嘅球員呢，及後嘅現實世界呢，佢真係成功咗嘅。譬如 C 朗呢、個已經係一個即係個好大嘅例子，因為我哋同啲 friend 嗰陣時玩嘅時候已經話，喂，士砵亭葡萄牙嗰度有個17歲嘅翼鋒都係叫朗拿度㗎，好似好勁喎，買啦，嗰陣時幾十萬磅買咗佢啦，咁就變到好勁啦。咁而現實呢，你終於見到一個真人喺出面前出現嘅時候呢，你就覺得咦，原來我曾經係同佢有咁嘅聯繫嘅。咁同埋呢，事實上的確有啲真實嘅職業球會呢 係 透過呢隻 game 呢有做個參考嘅，然後再買人嘅，咁亦都係令到我哋呢啲球迷就知道佢肯定係因為嗰隻 game 你先至買嗰個人，如果唔係冇人識嘅咁樣。咁所以呢嗰陣時就會有啲即係咁樣嘅特別嘅感覺，就會覺得啊呢隻 game 好似彷彿淨係你班玩家知道係一個即係密碼去同呢個現實世界足球有個聯繫咁樣，所以呢個係幾有趣嘅一個玩法嚟㗎。 我覺得都係啊，即係尤其是呢個模式再演化落去，而家喺我哋嘅手機嗰度都有啦，即係變咗就係、都係如果好似係經理模式啊，去經營一隊球隊嘅話，咁 instead of 咧就係、你即係有好複雜嘅過程，點樣營運球會咧，就變咗買卡牌咯。即係可能例如話唔同嘅球員啊，假設佢哋啊個遊戲本身買咗版權嘅話，咁你就好似即係搜集卡牌咁樣啦。咁啊，總之咧嗰、個比賽過程咧，亦都係好簡單 嘅。你而家機鋪都有㗎？ 係啊，但係都係啊，都有喂， 撳張卡出嚟㗎嘛。 喂，其實真係可以揾一集講下得意喎。其實而家機鋪玩嘅啲遊戲咧，即係喺一個二個都自己出啲卡啊，好似玩遊戲王咁樣。 我唔識啊，直頭有一次入到去做咩事啊？點解有張卡你邊度嚟嘅？即係原來係要撳出嚟嘅， 又 你買卡咁樣，哇！真係而家進化到我都真係覺得自己好歐啊！ 有機會真係要研究一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今日真係超开心，因为呢就即係回忆返啊陪住我哋成长嘅足球游戏。咁头先我哋讲嗰啲呢都係比较现实一啲嘅。咁讲一啲呢就有少少啊即係动漫向啊，又或者係唔现实嘅。咁我其中首先一諗嘅呢就諗起我以前即係好細个接触过嘅一个系列，就係、呢个热血高校系列啦。佢当时啊热血高校本身就係一隻即係打斗嘅游戏嚟嘅。咁但係后咩呢佢就将呢个即係系列呢就融入咗呢个运动元素啊，咁所以后屘出咗啲乜鬼嘢热血躲避球啊，咁而其中一只咧就系热血足球啦。 系嗱，我自己玩咧就玩呢个躲避球先嘅，因为好过瘾嘅，佢就将两边嘅卡通人物好 Q 版咁样摆咗喺度啦，咁然后咧就攞嚟吊人，咁等于躲避球嘅目的就系你吊晕嗰个人，然后你就有分攞咁样，咁所以最初就系玩呢、這个，咁然后就会玩埋呢个热血足球啦。 咁啊，热血足球咧，我觉得最有趣啊，其实同躲避球都好似噶啦，就系咩咧？佢入边。 都有必殺技。 冇錯，你要省路友。 係啦，同埋咧，佢嗰個必殺技咧係因人而異嘅。 有一個，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好狗嘅就係咧，佢唔知點解可以一路用個頭頂住個波，係你好似行緊咁樣，又去龍門口再頂一下入去嘅。 係啦，佢好多㗎，因為嗱，我曾經用唔同嘅角色咧，可能有一啲咧就係射漂忽球，即係一開始個波咧就飛得好快，突然間咧去到中間嘅時間咧消失咗嘅，即係你撲都撲唔到。 喺龍門口出翻嚟咯。 係啦，係啦，就係龍門口飛翻出嚟嘅。有一個咧就係咧突然間好似變幻球咁樣嘅，個波係不停咁樣咧五六個分身咁樣轉住係入個龍門入面。 有一個旋風腿，我記得踢完人先射波嘅。 係啦，係啦，咁咧而最有趣咧就係、是。佢個龍門係接唔到嘅，任何人咧喺中間經過嘅話咧，後會俾人散到飛天嘅。 係啦，個樣變曬。 當然咧，如果喺途中咧撞嘅人越多嘅話咧，球嘅威力就會下降啦。咁接到嘅機會就會大啲嘅。 係啊，同埋佢好有趣嘅就係咧，頭先我講個旋風腿啦，佢係特登融入當年嘅一啲大熱 game， 譬如有一個龍門嘅絕招咧，就係升龍拳嚟噶。即係個波飛埋嚟嘅時候咧，佢會凌空轉，然後伸高隻手咧打個波咧，然後係攞埋波落嚟噶。呢個係我好有印象，即係嗰陣時係覺得咦點解可以出街霸嘅招數嘅？ 是即因为当时这一只的热血足球呢其实就几同我们玩开的传统足球不同的。就是呢它的过程里面就真的有一点即打斗成分。 它没有常理可言。 是因为是完全是没有犯规的。你在里面呢你如果要抢球的话呢踢低的人撞低的人。而你基本上射球的话呢都好像以散人为目标的嘛。即是踢到人地晕低为目标的嘛。当然啦胜负都是在于究竟的入球的数量的。那这个就不变的。即唔係志在要打低曬所有人嘅，不過即係呢一個系列，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但係而家就即係打從即係九十年代打後咧，基本上即係呢個熱血系列亦都慢慢就飛兜咗啦。咁呢一個我諗而家年輕人就真係可能都未必有聽過，甚至乎係接觸過添㗎啦。 係咁，另外一個超現實嘅當然就係關顧一個我哋自己由細睇到大嘅漫畫啦。咁就係足球小將啦。 哇！呢一個又係即係好得意喎，因為足球小將咧如果大家有玩過就知道。这个足球小将的玩法呢是几有为大家由细到大玩开的足球 game 的。 我直头觉得不是足球 game。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讲是足球小将，但其实他感觉不像是足球 game， 他像是一个类近是输入指令的 RPG game， 不过他就不是只是打怪兽啊储 level， 不是这样的。 不是他很有趣的啦，足球小将最出名就是个波大极都未到的嘛。他这只 game 一样的，你一天呢如果你不输入指令呢他都是一路在打的。 不停在跑咯。你会见到有个画面就是有个人咧喺度盘球， 系啊， 就是、他就喺度不停跑。咁你知通常足球小将咧，佢点样知佢喺个草地上面跑？就嗰、是、啲草地咧，不停系啦，喺向后移啊嘛， 同埋知道个地球系圆噶咯， 系啊，个地球系圆噶嘛，不停喺嗰、那个草地上面原地跑咁样个人系。咁咧嗱，其实咁嘅，因为佢喺下面，我记得都有个小地图嘅， 系啦， 你都要喐嘅， 其实冇乜意义， 咁都有少少嘅。嗱咁嗱，但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当呢一个人喐啦，咁你会喺个地图上面咧，你会见到即系防守嘅球员咧，会可以靠过去嘅，嗱咁靠咗过去之后咧，就忽然间咧 一个一对一对决嘅， 冇错啦，就转咗去 RPG mode 啦，忽然之间 系啦，咁然后你就会有得拣指令就嗱。呢、這個就係可能好多人好憎嗰樣嘢出現啦，因為全日文有多時 係全日文嘅， 因為你就靠你去記或者睇攻略。 呢、這、一個係少數地咧，我係認得嗰啲日文字，因為咧當時我記得，例如話傳波啊，即係 pass 啊嘛，傳波 八字咁樣，係 啦八字咁啊，跟住傳波啦，跟住射波啦，射波又係嗰 招， 係啦咁樣樣，咁你就會大概咧係見到，咦嗰、那個位咧就係我嚟射波嗰位傳波，咁、你就要去輸入一個指令，當下你要判斷係做啲咩啦。咁但係有啲都唔知嘅，因为咧有时候咧你遇上防守球员嘅时候咧，咁咧你就会发现咧，咁可能有时候唔止一个嘅，可能系有两个甚至乎三个都有嘅，咁你就要去判断啦。咁嗱，当然传波、射波呢啲咁简单你知啦，咁但系有时候佢传波，我谂佢好似仲有个指令就系俾你拣，就系、是、你想传地波啊、长传啊、高波啊咁样样嘅，咁你就要去判断啦。究竟点样样传呢，嗱当中有啲日文其实我哋都一知半解，都系估估下嘅。咁但系呢玩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有趣味，同埋亦都系啦，同头先我哋讲嘅热血足球一样，就系喺呢个足球小组入面呢系有超级多嘅必杀技㗎嘛。 其实最简单就系因为佢唔系一个你能够操控而扭唔扭得过对手嘅一个游戏嚟嘅。佢系一个呢只要你系主角嘅话呢 你就會有主角威能，一定係過到啲球員嘅一個必殺技嚟嘅。即係假設你頭先話三個球員埋嚟啦，咁我當係泰來咁先算啦。泰來帶住個波咧，只要你輸入佢要扭波嘅指令咧，佢就會連續出現三個對決嘅畫面。咁每次都唔知點解咧，嗰條一定係飛鏟埋嚟嘅。 有嘅嗰陣時，我記得咧，即係大志偉就因為出名多絕招㗎啦，佢咪有跳起嗱跳起又有啦，佢有一招咪喺後邊的起個波踢上前面㗎嘛。嗰招其實係例一定係可以過到防守球員嘅。跟住咧，同埋咧，如果嗰場有泰來嘅話咧，永世有呢一個撞牆，不停撞牆，或者同你講不停撞牆嘅，可以由後半場撞到上去對面嘅龍門前面㗎。係 啦，咁同埋去到禁區頂開始可以射波嘅時候咧，咁啲必殺技出嚟啦。嗱，佢又比較均真嘅就係，如果你唔出必殺技咧，係唔係咁易入嘅？即係如果你對啲比較即係強少少 嘅，佢因為要焗你出必殺技啫，其實 你嗰啲能力啊嘛，因為你出必殺技咧，咁通常佢有個主題畫面俾你睇，即 係 個必殺技畫面後面可能有隻鷹啊， 係啦係啦，唔知點解衝力射球係隻鷹嘅喎，咁啊但係四支強嗰個馬鞍夫射球就係老虎，我明白啦， 咁但係重山都係隻鷹嚟嘅， 係啊係啊，佢咩咁佢嗰個係好似唔知咩秃鹰射球定係獵鷹射球咁樣樣 嘅，新田咪獵鷹射球咯， 啊係啊，新田獵鷹射球， 係啦，咁點解大志偉隻鷹？ 所以嗱，我就係話啦，衝力射球由頭到尾都冇理由係一隻鷹嘅嘛，因為高飛曲墜落嚟係嘛？ 呢個睇下有冇朋友可以解釋到俾我哋聽 ，PM 嚟， 我話俾我知，但係話俾我哋知道啦。 咁但係咧，通常就係去到嗰啲位咧，如果你係面對對方射門嘅話咧，你做龍門嘅話咧，你都要輸入指令嘅。咁就你就要睇下到底撲唔撲到咧咁樣。 係啊，我記得即係嗰陣時候，健威反而係最多絕招嘅。 係啦，咪踩條柱帶。 因為係啦，因為其實阿健威就係唔知啊踩柱啊踩門楣嗰啲啦。咁而阿立花兄弟都係㗎，嗰陣時候個絕招好鬼過癮㗎。 其實你而家諗起成日都唔明㗎，如果你夠時間踩一次條柱帶去另一個方向嘅時候，你直接飛咪仲快咁 啊？不過算啦，佢諗住跳上去中場嗰度接啊嘛，可能係 呢個唔博估啦。咁但係咧，呢個足球小將嘅 game 的確亦都陪伴咗我哋好多年，而家手機都仲有得玩啊。其實 係，不過就玩唔翻當年嗰種嘅情懷咯。 因為而家因為太靚啊嘛。 係啊。 胡嘉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唉，真係講咗咁多足球遊戲啊，即係唔夠時間講。咁啊，不過我都想講下其他類型嘅遊戲啊，因為即係我都知道啦，照顧一下一啲唔係淨係足球粉嘅遊戲玩家噶嘛。 唔好意思，因為世界盃期間我哋比較失控少少嘅。不過咧，喺的確咧，比賽同比賽之間咧，即係。冇嘢做㗎嘛，咁我都係會打機嘅。咁有時候呢，我亦都會玩返一啲呢足球以外嘅遊戲，咁即係等自己都輕鬆下啦，唔好成日掛住個波啦咁樣。咁呢最近我哋之前都提過一隻 game 叫做 Detroit， 係啦，咁就係講呢個人工智能嘅一個故事咁樣啦。 Become Human， 係 啦。係啦，咁我都最近 download 咗佢嘅體驗版嚟玩。咁的確呢，佢個嗰個遊戲呢係幾有趣嘅。佢嗰個體驗版唔係好長嘅啫，咁可能得一個任務做嘅啫。咁個任務係咩呢？就是解救一個人質事件啊！佢就係講一個咧，即係失咗控嘅人工智能嘅人啦嚇，咁就挟持住一個妹妹，咁啊想跳樓咁樣嘅，咁你就係嗰個說客，你都係人工智能嚟嘅，你就要去透過揾一啲線索咧，然後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樣。咁當然有唔同嘅結局嘅，即係有唔同嘅走向嘅。咁我玩嗰個結局咧，就最後我同佢一齊躲樓，但我救咗個女仔咁樣嘅。咁點樣會影響到你揀咩結局呢？就正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實你係期間呢，你要做一連串嘅動作同行為，你有選擇，選擇完呢，原來呢佢就會出一個叫做機會率俾你，就會話俾你聽到底你去救呢個人或者成功嘅機會率有幾多咁樣。要做啲咩呢？包括呢，你首先入到嗰個現場呢，就係、是、你會見到唔知點解條金魚喺地下死咗，咁然後你擺翻落水佢活翻嘅喎，咁然後呢你會睇啲相架，然後從中呢又會入到去見到有啲警察俾人俾佢射低。咁你就喺警察嘅身上揾啲线索，然后你又会可以组成翻成件事原本嘅片段咁样嘅。咁就喺有限嘅时间，你就要做晒呢啲任务，尽量令到你嘅成功率高，然后就去解决件事，然后就去说服佢，得到佢信任，又希望解救呢件事咁样。 系咁啊！呢个游戏嗰时候我都讲过啦，因为睇翻即系呢一间公司之前做出嚟嘅作品咧，某程度大家都要谂，其实佢有一个所谓嘅蝴蝶效应啊，同埋当下咧你要做一个即系判决，因为咧就好。 短時間之內咧，你做咗決定係會影響之後故事發展噶嘛？ 同埋其實係會幾緊張嘅，因為你都真係投入嘅時候，你會發現死啦！我揀呢個動作會唔會累死個女仔咧？咁 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遊戲都係吸引㗎。不過我覺得成而家即係呢一個即係遊戲市場走嘅一個方向咧，都係㗎啦。即係希望盡量即係結合一啲現實啊，又或者令到咧玩家能夠容易代入嘅遊戲劇情嘅。咁除咗頭先阿生有提過呢一個 Detroit Become Human 之外咧，咁其實嚟緊另外有一隻遊戲咧，亦都係啊，我諗亦都會係有好多人係關注，甚至乎或者會係想去嘗試嘅。咁就係呢一個啊 PS4 咧將會出嘅《絕體絕命都市 4 Plus》嘅。咁呢一個咧係一個災難嘅求生體驗嚟嘅，可以話係，因為大家如果之前有玩過即係絕命都市嘅系列嘅話咧，都知道噶啦。通常都係講緊啦嚇，有啲一啲嘅天災發生。咁發生之後咧，你去擔演嘅嗰個嘅主角，你會點樣樣咧？咁除咗就係你要諗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求生逃脫之外，咁同時之間啊，你又點樣樣可以幫你身邊啊有需要幫嘅一啲可能傷患啊或者一啲嘅幸存者咧？咁點樣一齊去逃離呢一個嘅即係危難咧？咁而呢一個即係啊絕體絕命都市咧，通常都係噶啦，佢引發出嚟嗰個災害咧，係可以話係達到呢一個極限狀態嘅。 我今次見到佢嘅即係一啲圖啦出咗嚟咧，我覺得係幾吸引嘅，的確，因為咧你見到即係你話嗰個災難級好勁咧，其實佢係講緊一個超巨大嘅地震，應該講緊日本模擬啊發生一個好大嘅地震。咁當時咧原來你就喺呢個都市裏邊，咁你就發現周圍都已經滿目瘡痍啦。咁你點樣去即係解救自己，或者甚至乎係去繼續生存落去咧？咁呢個就係你嘅遊戲要玩嘅一個嘅流程。咁同埋當中原來佢因為佢話佢個設定係喺夏天嘅，咁所以好多食物啊，所有唔同嘢咧會變壞嘅。咁所以你要喺指定嘅時間你要完成某一啲嘢啦，同埋因為太混亂啦，因為有啲可能係要跟政府去一啲避難所啦，又或者你有一啲咧係要去搜掠一啲食物或者係物資，因為唔再好似以前咁咧，你無限無啦啦就會執到罐嘢飲啊嗰啲噶啦。今次你一定要似乎係你要自己去便利店又好，你搶又好，買又好，點都好咧，你就要諗辦法。總之你要生存，唔好俾任何病啦、任何嘅餘震啦、意外等等咧影響你嘅生存機會。我咁睇落咧，相當即係。吸引啊！ 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玩开呢一类嘅即系求生嘅游戏啊，即系例如话之前咧《荒岛求生》都系有啊相关联嘅，就系、是除咗你净系因应嘅剧情啊，即系做一啲嘅任务之外咧，你系要无时无刻啊，因为佢想贴近现实啊嘛，就系、是、留意翻你控制嗰个角色佢嘅状态，即系究竟佢嗰个嘅健康如何咧？你又要谂下，唔可以乱咁饮食啊，跟住咧亦都要即系去留意住啊周围嘅环境去探索去。嘗試搜掠一啲嘅物資，令到自己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啊嘛。咁而今次呢個遊戲咧，咁佢就即係俾你去選擇啦。當你同其他嘅幸存者互動嘅時候，你會想選擇做一個冷酷自私嘅人啦，定係一個富有人情味嘅人同人哋行動咧？ 係， 因為呢一個我諗即係都係好多即係呢一類求生嘅故事啦，係會想探討一樣嘢。因為其實講真我唔知阿生會唔會有冇試過墮入去啦，但係即係當你處於一個咁極端嘅環境狀況之下，有時候你話我唔想去理其他人，我唔同其他人去互動，或者我唔想照顧佢哋。我就想我自己以自己为优先，这个行为是不是自私呢？是自私的，但是是不是绝对不应该，又觉得情有可原、啊。 是，咁同埋今次呢只游戏呢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佢有一个呢叫做去厕所的一个系统。 是。 咁佢係真实到呢，如果你飲完嘢食完嘢呢，你係真係会去排泄嘅。 是。 如果你唔及时去厕所解决咗佢呢，你係会有不良嘅影響會出現嘅， 即係長時間 hold 住係嘛？ 係啦，就唔止對你個膀胱唔好啊，即係對你遊戲裏面嘅嗰個玩家嘅狀態咧，都係會有所問題。所以你係要揾埋廁所㗎喎，即係佢係貼近到一個咁嘅地方，同埋正如你頭先所講，有啲抉擇你要點做咧？因為佢裏面咧都會遇到各式各樣可能你需要幫助嘅人，咁但係你幫唔幫咧？譬如你僅有嘅物資，你幫唔幫佢咧？咁樣。不過咧，而家睇到啲圖咧，暫時咧都係全日文嘅，即係又係我哋最怕嗰種啊！即係 RPG 好想玩，但係又日文。不過我相信咧嚟緊應該咧都會有中文版會即係供大家去玩，否則咧如果唔係都幾難玩㗎。 不過我覺得即係睇 graphic 而言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佢今次。 時做嗰個嘅環境啊，做嗰個嘅即係燈光啊，又或者係嗰、那個人物啊，其實我覺得都做得幾細緻啦。不過咧，你始終見到咧日系遊戲同美系遊戲真係好唔同，尤其是阿生啱啱提過呢一個 Detroit Become Human 咧，一睇到即係日本嘅 3D 嘅遊戲咧，你就會覺得啦，都係美型一啲嘅。 係冇錯。 咁而咧，你如果睇翻咧外國嘅即係遊戲咧，通常佢哋即係做出嚟啊，比較取悦翻即係歐美玩家咧，就會比較即係粗犷一啲啊，冇咁即係靚仔啊，冇咁小鮮肉類嗰啲嘅。 始終都係比較偏向日漫嘅 feel 多啲啦。 係啦，係啦，比較漫畫少少嘅。咁而最後屘我想講嘅就係咧，呢一個嘅《絕體絕命都市四》咧，咁嚟緊就會推出一個 VR 版本添㗎。 呢、這個仲更加 係啦。咁佢呢一個咧就係即係等你咧可以即係以呢個 VR 嘅即係設備啦，第一試點咧就係進行遊戲嘅。 甚至乎咧，其實我已經知道日本有啲嘅即係防地震嘅課程啊等等咧，或者教你應付，因為日本始終都係會地震嘅國家啦。咁啲小朋友由細到大都要學習點樣去應付啦。咁所以我亦都知道呢一啲嘅用法咧，已經擺咗落某啲政府可能嘅機構，希望即係同學校合作，俾佢哋去利用去啊利用去試下到底即係如果發生災害嘅時候要點做咧？我諗啊，呢隻 game 其實甚至乎可以擺埋落去，到時啲學校如果真係萬一啊要實習啊要演習等等咧，都係一個方法嚟啊。 係不過我就覺得即係呢一個 VR 嘅即係設計咧，其實應該係會令到你更加容易投入喺呢個遊戲入面，但係我都係成日覺得就係話你就做就唔好做到半桶水啦，即係究竟嗰、那個嘅技術啊喺呢個遊戲入面點樣結合呢？因為有時候我哋都講啦，玩 VR 遊戲呢係啊，當你個頭擺動嘅時候，你望周圍嘅環境呢，你會係好有印象，好 impressive 嘅。咁但係呢，當你行第一步嘅時候呢，你就會有種好抽離嘅感覺啦。因為實際上面你最後尾都用嗰個 controller 咁你就去移動嗰個角色啦。咁變咗就會感覺呢會好多唔協調啊，甚至乎呢玩得耐嘅時候會唔會暈，又可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希望即係遊戲商啊喺設計呢個遊戲啊，尤其是諗到 VR 呢個方面嘅時候呢，真係可以將呢一啲問題都解決到啦。咁今日呢我哋講遊戲呢講到呢度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